睡如胶似不具名的你，伸手指刺耳边搁浅，从梦惊喜出你依稀可见，隔绝了吗when I first became

总是如琥珀，换温暖魂魄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不清不浊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丛生万座，忽身谋略不落，梦梦何故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不清不浊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丛生万座，忽身谋 来了，等着我，在那片白花。

起点。 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想不

经过我半生的意义，如此取舍，骨头在晒干后还能生活。

忧伤啊，多忧伤，就像深海的光无法丈量，这是场黑白的电影，已经没有人去欣赏。多疯狂啊，多疯狂，声嘶力竭的推倒那堵墙，这是场完美的结局，已经没有人会失望。是骗你手里的枪，天亮夜长，收到书信几行，究竟不负沧桑，平添继续闲聊。往事恋生死两茫茫，那才是你最爱的人吧，可如今他又在何方。时光痊愈你的伤，人中目过西风平常，别是春风乱想，归来一笔银霜，回望再见不过道声寻常，你不爱世事模样，却是最难忘，你最茶水凉。

消失的 起我那年的决定，许下的愿望都很好听，泪却红了眼睛。你说想哭就弹琴，想起你就写 yeah。

要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你指目光远又照进荒江野洲，隐形后如我而前辗转几人口，你一数五年之间抚平陌生眉头，现实可及又不人言为添了愁，我将灯花掉落正是黎明时候，昏昏亮眼望不穿老外胭脂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香案不一书，是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，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是爱江湖愁，而今花亭更漏，你不是柳条分开我飞万湖后，趁他红尘未休，再尽一醉方休，免诉我老生常谈，跟着我更流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香案不一书，是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，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